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二日清早，韩烨的房门被急急敲响。 殿下，不好了！ 进来。 简颂推开房门，见太子一身官服端正坐于桌案前，温硕在一旁小心研墨，神情不由一怔。韩烨抬手，眉宇淡淡。 何事惊慌？ 殿下，城外百姓听闻您昨夜和商神宴席，不肯见他们，现在群情激愤，要闯进城来。 看不出钟礼文倒是个急性子，连一日都等不得了。 任安乐一脚跨进房门，身披盔甲，长发束于冠肩，手握长剑，抬眼看去，端的是英气逼人。即便是韩烨见到他这般模样走进来，亦是一怔。 殿下，臣会守住城门，不会让百姓冲进城中危害殿下安全，也不会让任何一个无辜百姓丧命在穆天府差位的大刀之下。 韩烨颔首，他之所以把禁卫军交给任安乐，不只是阻止百姓暴动，更是为了以朝廷之力威慑钟礼文。任安乐心思聪慧，果然看出了他的意图。任安乐转身欲出，韩烨唤住他。 安乐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若是到了正午，我拿不出阵粮呢？ 殿下可知我在沙场百战未尝一败的缘由？ 哦，为何？ 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既相信殿下，自会为殿下守卫到底。 话音落定，任安乐手中长剑横握，大踏步朝外走去。未及片刻，楼下禁卫军随着任安乐骑行的脚步声就消失在客栈之内。 简颂，客栈内还剩多少护卫？ 殿下，不足五十。 温硕，可还记得昨日在临江楼收下的礼物？ 韩烨抬头朝一旁立着的温硕看去，温硕连连点头，眉宇中不无得意之色。 我昨日换了小厮的衣饰，站在殿下身后，所有礼物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城西礼府东珠一盒，张府百年灵芝一支，城南贺府上古名剑一把。 好了，记得清就行。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，你在正午之前替姑把百姓的阵粮拿回来。 温硕神情顿了顿，睁大眼。 殿下，全城饥荒，我去哪儿弄粮食啊？ 韩烨搁笔望向窗外，声音微冷。 穆天府每年囤粮无数，你真以为钟礼文全部用在百姓身上了不成？ 殿下是说钟知府私吞了这些粮食，可是粮仓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啊。 钟礼文要的不是粮，是银子。你说穆天府中什么地方是他的存粮之地？ 穆天府商神各府的粮仓里。 穆天府年年天灾，收成欠佳，可是这里的商人却有大量余粮高价卖给百姓，这本就不正常。钟礼文根本没有将朝廷储备的粮食赈灾，而是和穆天府的商人串通一气，以粮谋利。此种情况下，粮仓里自然不剩一粒粮食，他也根本不怕朝廷开仓验粮。温硕气得脸色苍白，但仍然未失理智。 殿下，我们没有证据，穆天府粮比金贵，这些奸商不会轻易把粮食交出来，更何况交出粮食就等于得罪了钟礼文和穆王。 所以姑要你带上昨夜收下的东西前去，记住，无需多说，只需告诉他们两句话即可。 什么话？ 你替姑问他们，可还记得昨晚所献之物价值几何，还有所献之人是谁？ 所献之物是无价之宝，所献之人是任安乐。温硕眨眨眼笑了起来。 殿下，臣定不负殿下期望，必在正午之前替殿下把粮食带回来。 难怪殿下昨夜要携任大人前去，还表现得如此亲密。商身若送礼给太子乃是进献，根本不受诟病，可是昨日接受礼物的却偏偏是任安乐，他乃大理寺卿，官拜三品，商身将如此奇珍赠与他，按大敬律法乃贿赂朝廷命官之罪。更何况昨日那些商身口口声声说他们所献乃无价之宝，罪加一等，真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。像是昨日任大人看出了殿下的意图，才会如此配合。见少年意气风发朝外走，寒夜摇头吩咐简送： 替姑看好他。 可是殿下，若将客栈最后的守卫也撤走，那殿下的安全…… 无妨，天下间还没有人敢在朗朗乾坤之下行刺一国储君，姑就在此处，看谁敢来。 寒夜起身立于窗前，简送垂手领命退了出去。 殿下， 窗外突有声音响起，长青背着铁剑一闪出现在房内。见他出现，寒夜舒了口气。 院书可赶去成交了？ 长青点头，心底却暗自腹诽。太子殿下爱操这份闲心，十有八九是没见过他家小姐在战场上的模样，若是见了，恐怕连那100个禁卫军也会召回来。论悍勇射敌，谁及得上他家小姐？见着榆木侍卫神游天外，寒夜声音微微提高： 昨夜查得如何？ 幸不辱命，殿下。何公关押之地在距城南10里的赵家庄内。 甚好，长青，去城郊保护你家大人。 寒夜令下，半晌未闻声响，转身见长青笔直立在他3尺之远处。 殿下，小姐昨夜有吩咐，她若不在，长青不得离开殿下身边半步。 长青顿了顿，微一思索，默默朝寒夜的方向移了2步，一本正经开口： 小姐说的是一尺之距，属下站得有些远了。 寒夜盯着这张近到面前的木头脸，足足半晌无言。 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你今天已经领过一次粥了，居然还敢来。 差爷，我家小欢已经3天没吃过一粒米了，你行行好，把这粥再给他一碗吧。 一个衣衫褴褛、面容苍老的老丈跪在盛放粥汤的木桌前，怀里抱着的孩子6、7岁大，看上去瘦小孱弱。孩子眼巴巴望着木桶里零星的米粒，小心翼翼舔着干涸的嘴唇，瑟缩着躲在老人怀里。 哎呀，滚滚滚滚滚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敢和爷爷我讨价还价？钟大人拿出粮食来赈灾，已经是你们这些难民的福气了。你要还不走，我这鞭子可不长眼。 衙役大笑的声音暴力嚣张，手中挥舞的长鞭落在地上，卷起沉闷的重响。围观的百姓望着衙役前跪着的老人，神情愤怒，不少年轻的汉子叫嚷着就要冲过来： 你们这些衙役才不地道，太子殿下带了粮食来赈灾，我们还日日吃这些米浆，我们要见太子殿下。 对，钟令文这个狗官吞了我们的粮食，如今殿下来了，我们要申冤，让太子殿下还我们公道。 还我们公道！ 还我们公道！ 好 太，好太，好太，都别紧了。 百姓群情激愤，7零8落守着此处的10几个衙役面色青紫，居首的差尉恶毒地望着跪在地上的始作俑者，挥动长鞭，目光阴沉： 你们这些刁民少胡说，太子殿下连1袋粮都没有带进城，哪里有你们吃的？这个老东西都是你惹的好事。你 长鞭卷起凌厉的煞气，朝地上一老一小抽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长剑破空，以迅雷之势划过那衙役的手腕，插进木桌。衙役神情惊恐，哀嚎倒地，手中皮鞭颓然落下，鲜血如注自他手腕溅落。众人松了口气，朝长剑飞来处望去， 见数骑快马自官道上奔来，居首的女子身披将袍，神情肃冷，她身后百骑齐奔，马上将士腰别宽剑，只是不知为何身前都背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。这支军队瞧上去个个骁勇威武，以一敌百，除了太子殿下身边的禁卫军，根本不做他想。众衙役见着阵势，心底微颤，被那居首的女子凛冽目光一扫，腿一软，纷纷避至一旁，尘土飞扬，烈马嘶鸣。这支百人军队在散开的百姓面前停下，任安乐拉住缰绳从马上跃下，在众人注目下，他朝难民的方向走来，目不斜视越过衙役，停在瘫倒于地的老人面前。 将军， 虽瞧出任安乐是个女子，但老人还是因她身上的盔甲而唤出了声。任安乐一手抱起老人怀里的孩子，一手去扶老人。 来，老丈，我扶您起来。 不敢不敢，将军是贵人，别脏了将军的手。 老人捂着脏乱的衣袍连连闪躲，浑浊的眼底略带惶恐。任安乐手一顿，眼底有些酸涩，提着那件扶老人坐到一旁的木椅上，拍拍他的肩，豪爽一笑。 老丈不必拘束，我可不是在富贵乡里长大的，没那些娇贵的臭毛病。 他朝身后的院书摆手，院书解下身前的包袱，拿出两个馒头递给任安乐。任安乐给了老人一个，另一个塞给他怀里微微颤抖的孩子。那孩子闻着软乎乎的馒头香，小口小口吃起来。任安乐朝几米外围着的百姓看了一眼，朗声吩咐， 把包袱里的馒头分给老人和孩子。 是。 刚才群情激愤的百姓因着任安乐的一连番举动神情和缓起来，不少壮汉看着解下胸前包袱拿着馒头走过来的禁卫军，仍有些提防和犹疑，直到有几个侍卫毫不犹豫扶起满身臭气的老人，替他们把馒头撕碎喂进嘴里的时候，百姓们才沉默地让开一条路。300禁卫军，他们身上光鲜亮丽的盔甲上沾满了泥土污垢，没有一个人在难民营中停下脚步或是皱起眉头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